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嗨，我是余恩淼。最近生活挺平淡的，但是今天偶然在语音备忘录里发现了一段去年夏天和好朋友们一起喝酒后被偷录的一段录音。我在我们五个人当中应该是酒量最差的那一个了，所以每一次喝酒的时候我都是最先醉倒的那一个。去年夏天也是这样，我记得那天我喝了两瓶啤酒之后就不行了，剩下他们四个一直在喝一直在喝，然后说要去唱歌。在去唱歌的路上我就不想走了，就坐在大马路上耍赖。那个时候不知道是谁用我的手机录下了一段音频。其实当天在饭局上的时候我还被录了一段录像，现在偶尔有什么事情他们要求我的时候，往往都会拿出这段视频来威胁我。我们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见面了，期待今年夏天我们再次见面，在一起喝酒。 醒来又是黄昏，我的嘴唇干干的，想象一杯水在床头的快乐，想象你坐在床边，想象你慢慢拉开窗帘。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因为瘟疫的影响，就连沈四远在4个月之后的巡演，公司也接到了叫停通知。一时间，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排练被迫暂停终止了。周文2天没有睡觉，嘴唇上起了一串透明的火泡。而这时，网络上粉丝们开始嚷嚷着要退票，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看演唱会。几百块一张的票能买好多的抗病毒冲剂，而看演唱会这种风花雪月的时候，必须要为好好活着绕道。沈四的演唱会门票、各种商业赞助、前期疯狂砸进去的各种广告投入，甚至提前支付的场地费用，成为了压在公司所有人头上的大山。从公司老板到公关经理，再到沈四的经纪团队，每一个人都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其实不只是沈四的公司，几乎所有商业演出的公司都焦头烂额，集体处于狂躁的边缘。沈四所在的一星公司被迫与保险公司杠上，要求按照遭遇自然灾害赔偿。保险公司派出律师与一星的律师团队混战在一起，律师们戴着口罩，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丝毫也没有因为口罩的挡拦而影响发挥。沈四却反而松了口气，他至今不能开口唱歌，假唱毕竟风险太大，让公司来承担风险总比他冒着被揭穿、名誉扫地的风险要好得多。公司高层特意召开了董事会，结果是让沈四继续备战演唱会。因为高层内部会有人专门去政府部门公关，一旦相关部门松口，演唱会就继续进行。不管人心如何惶恐，时间始终毫无滞涩地平滑向前。春寒渐薄，日色渐亮，天空也越见高远了。春风催生万物，也包括病毒。从第一例病人发病到现在，官方竟从未宣布过有任何一个病人治愈出院，相反，被征用为隔离区医院的数量越来越多。一天天增加的病人人数，不断飙升的死亡数据，像一把越磨越薄的镰刀，不断收割着人们的恐惧。四季轮回迎来了希望之春，可街上行人稀少，贱货上下班的高峰也是口罩蒙面、手套加身、低头疾行，人与人之间连句亲密的交流也没有。夜间的灯红柳绿、盛世繁华好像一夜之间凋零，被冻在了严冬的深处。方恒在医院苦熬了2个月，病房里几乎人满为患，连过道都摆满了病床，而病床就像是高峰期的地铁座位，前脚空出来，后脚就有人补上，而空出来的就意味着有人永远的离开了，而好不容易补上位的也许就是下一个离开者。医院被死亡的气息笼罩着，万幸的是因为防护到位，再也没有倒下的医护人员了，可是患上心理疾病的却比比皆是，他们的家人都得了焦虑症。在 ICU 工作的张医生的新婚妻子每天都要转3趟车到医院的门外，只为远远地看他一眼，看着他活着，能呼吸，没有发烧，没咳嗽，没有双眼赤红，才能放心回家睡觉，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一眼是否是最后一眼。而方恒的情绪也濒临崩溃，每周必须接受一次心理治疗， 最后连给他做心理重建的心理咨询师也患上了心病，换了好几轮。其中有一个女心理医生多次因为心理压力过大撤离医院，又总是倔强地回来继续为医生护士们做心理咨询。靠着心理医生不断地为他们做心理重建，才能让方恒始终坚持着每天将病人的情况梳理出来发给徐之怡。这一封封的电邮全部变成了压在徐之怡研究小组头上的大山。因为缺少休息，研究小组过度透支，防护服一脱，整个人像从水里捞了出来，没有几个不虚脱的。更艰难的是，实验室里除了研究小组没有任何人可以出入，连洗刷实验用具、给小鼠喂食、清理粪便尸体都得自己动手。每个人在实验室待的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几乎人人都患上了负压病，头痛、眼花、耳鸣、喘不过气来。徐之怡是灵魂人物，必须时刻在现场做决定，与研究员们讨论设计新的实验方案。每日的工作结束都总要总结和调整思路。徐之怡全靠兴奋剂强撑着，瘦得仿佛风一吹就会散架。他有时会因为服药过量吐在防护服里，可是他只要过去换衣服、喘口气、喝点水，却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回来工作。他以这种亡命之徒的气势猛赶着实验进度，另一向反感他的朱玲也不得不叹服，要是每个人都像他这样工作，不出成绩都难。果然，徐志怡找到了一种由蛋白质构成的 K 病毒，可以从内部破坏 SH5N1 病毒，算得上是以毒攻毒了。如果以此为根本研制一种带有治愈性的疫苗， SH5N1 就不足为惧了。但是徐志怡又有些担心，人为的将两种病毒结合注入人体产生新的抗体，如果成功了能压倒性地战胜病毒，但是也有可能因为面对更大的免疫压力，病毒核酸不断发生突变，形成更可怕的病毒。大家顿时从狂喜中冷静了下来，继续寻找新的方法。可是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却再也没有人能找出新的方案。最后王院长拍板，不能因噎废食，先用 K 病毒继续进行研究，开始动物实验。另外，朱玲带领一个四人组继续寻找更妥帖的解决方案。这一日，任菲菲负责的小鼠组眼看要出成绩了，他坚持陪徐之怡熬了两个通宵。原本还算丰腴的他，连眼睛都凹陷了下去。一向爱保养皮肤，连做实验也要状态美美的实验室之花，狼狈的嘴唇都皲裂开了。眼看着有两只小鼠熬过了最初的高烧和呼吸衰竭后，居然平稳了下来，大家都激动的想要等要提取抗体，却不想凌晨的时候，老鼠还是突然内出血死掉了。从希望到失望，无数次的尝试全部落空。任菲菲突然忍不住扔掉手中的一叶枪，蹲在地上抱住膝盖，像个孩子似的哀哀痛哭了起来。防护服很厚，她的声音闷闷地传了过来，更显得委屈万分。徐之一愣了一下，她从未有过在人前痛哭的经历，当下有些不知所措，所以待在原地没有动。冯令达倒是立刻蹲了下去，细声劝慰起来， 没关系，这两只死了还有别的，至少他们熬过了前两周，这也算是进步了。 任菲菲抬起头，透过防护面罩，一张俏丽的脸上湿漉漉的，分不清是汗还是泪。她哭得越来越大声，小小的肩头不断地抽搐着，周围好几个研究员竟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围过来低声劝慰， 哭什么哭，你又不是小孩子，失败了就重来，眼泪能解决问题吗？ 徐之怡的太阳穴突突地直跳，她忍住头痛， 别哭了，站起来回去睡一觉就好了，你想要所有人都看你笑话吗？ 我不就是个笑话吗？我熬了那么多通宵，难道还不准让我难过了？ 任菲菲的小姐脾气也上来了，小声地争辩道， 难过？你在试管里把难过给我找出来，找出来我就允许他出现在我的实验室里。关键时候闹情绪， 你就不怕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徐志毅也火了，声音便有些压不住了。 团队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难过、痛苦、悲伤、绝望，团队里谁能替我分担，哪怕一分一毫？ 那你就别待在这个团队里啊！你这样的，我伺候不起。 徐之仪怒极反笑，任菲菲一下就僵住了，蹲在地上不吭声，只是一味的低声哭泣着。冯令达见徐之仪脸色不好，便立即解释，原来任菲菲因为实验任务太重，且一进研究室就没法和外界联系，已经很久没有和男朋友见面了。前几天好不容易休息一日，觉也顾不得睡，她便赶去与男朋友会面。谁知男朋友来赴约时竟告诉任菲菲，因为他太忙，他的工作太重要，他耽误不起，决定与任菲菲分手，两人不欢而散。事后任菲菲找到男朋友的一个哥们儿，一问才知道，由于他有博士论文的重压，长时间昼夜颠倒的按照细胞生长周期生活，男朋友根本无法跟上他的作息规律，往往一两周才见上一次面，几个月前便已经劈腿了。因着病毒肆虐，那两人彼此关心小意温存，很有点你侬我侬生死与共的味道。这一次任菲菲被关进实验室里两个月没有露面，只靠稀疏几条短信与电话联系，男友正好找借口与她断个干净。女博士本来就很难找对象，被国人戏称为第三种人，平日里多是任菲菲讨好迁就男友，此次分手他倒也有骨气，想要靠着这一次的实验结果一鸣惊人，好让负心的男友满世界找后悔药吃。可谁知一鼓作气到今日，却换来前功尽弃，连日来的情绪压抑憋屈劳累，再加上体力透支，终于令他崩溃了。听着冯令达的解释，一干同事更为他鸣不平，更有几名女博士想到自己曾经多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更是连眼眶都红了。 我在这里拼死拼活，这两个理解我的人都找不到，就算实验成功了又如何？我半夜回到宿舍又累又饿，想吃碗方便面却连热水都没有，有一次我强撑着热水泡面却不想睡着了，连水烧干了都不知道，差点燃起来。我 说到最后，他更是泣不成声，整个人都软倒在地上。一时间和 Lancy 分手时的伤心难过好像通过任菲菲又重新回到了徐志仪的身体里，他轻轻地捂住胸口，缓缓地蹲下身揽过任菲菲的肩膀。 对不起，我收回刚才的话，只是哭有用吗？眼泪是最虚弱无力的，你就算再有多伤心也挽回不了一个负心的人。我也失恋过，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是白白把力气花在哭泣上，还不如挽起袖子干活。起来吧，洗个热水澡，去食堂吃点东西，回来接着工作。 我为什么要接着工作？工作再出色又如何？研究成果再斐然又如何？即便得了诺贝尔奖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一双温暖的臂膀供我依靠，没有可爱的孩子扑到我怀里叫我妈妈，就算像你一样成功，还不是每天吃食堂一万年不变的菜，孤零零的睡一张单人床。 得了，等你拿了诺贝尔奖再来埋怨这些也不迟。 徐志毅的头越来越痛，隐隐作呕的胃不断地抽搐着，他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地咬着牙怒斥。 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在等着我们救命吗？在几千万人的生命面前，你那些小情小爱小恩小怨统统给我收起来，回去睡一觉，明天早上七点我要看到你，不带任何的个人情绪站在这里。 说完，徐志仪用力拍了拍任菲菲的肩膀， 不要让我失望啊。 接着他不再看任菲菲，挥挥手让围观的人各就各位，便离开了动物实验区，径直进了细胞间。 一进去他就靠着墙干呕了起来，直呕的眼泪往外涌，又蜷缩起身体蹲在地上用力按压揉搓肚子，好一阵儿才缓了过来。朱玲作为导师不得不站出来温声细语安慰了任菲菲，让一个助手将他扶起来送出去，便去细胞间寻徐之仪。一进去便见徐之仪蹲在地上脸色惨白，心知他是身体不舒服，原本想要呲他几句，可是见徐之仪强撑着站了起来，挺直了脊背的样子，又觉得他也挺不容易，话到嘴边就变了样。 你何苦为难一个孩子，失恋本来就是伤筋动骨一百天的事，你让他立马收拾好情绪也难免有些不近人情，失恋才更应该好好工作，注意力有所转移才能好得快，而且工作的成就感是谈恋爱能比的吗？当初我失恋了也是靠在实验室里熬了两三个月才扛过去的，那是你的方法，不是人人都适用的，何况你确定你真的谈过恋爱吗？我怎么觉得你是一直在和工作谈恋爱呀？ 朱玲涂了玫瑰色唇膏的薄唇微微的笑起，令他那句玩笑话更显得像揶揄。 和工作谈恋爱不好吗？工作不会辜负你，你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他从未叫我失望过，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我的，我宁肯在工作上实现自我的价值，也不愿将自己的喜怒哀乐系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徐志扬起脸在面罩里微微一笑，而朱玲听得直摇头。 算了，你的理论我不敢苟同，之前我还以为你在和大明星约会，没想到你是在给实验室拉赞助，我也真是服了你了，做好科研工作并非一定要当灭绝师太。 你也知道他们在背后这样叫我，至少我进入实验状态的时候就要灭绝七情六欲才能一心一意。算了算了，跟你说不通，明天看见任菲菲你别拉着个脸，给小姑娘一个台阶下，不是谁都像你这么能扛事儿。 朱玲点到即止，没有继续多说。等到徐志怡从实验室出来已经是后半夜了，他迫不及待地走进小花园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烟盒，手一扬抛出了细细白白一道弧线，再抬头那支烟已经精准地含在唇间，嗤的一声火苗跳了出来，映亮了他孤清细致的眉眼。他含着烟凑近那束火苗，明黄外焰漫卷上烟头顷刻就灭了，而徐志毅的脸也随即隐没于黑暗之中。烟卷向内燃烧产生干燥的气流，被他贪婪地吸入肺腑之间，在胸腔里徘徊了一圈，悠悠地对着天幕吐了出来。春深夜浓，宝蓝色天幕上那细细一勾黄月便在这团团散开的烟雾中氤氲，晕开嫩黄的一朵，成为花园里正在灿烂开放的迎春花中的一员。到底是春天了，身上那件灰扑扑的大衣有些不合时宜了。徐志怡静默了一支烟的时间，不管多少个春天到来，又有多少个春天逝去，他的生命始终这样悄无声息。徐志怡突然有些渴望在这样的春夜里，自己寂静的生命线上能够闹出一番响动来，哪怕让一直稳稳的心脏跳快几拍也是新的气象。刚把宿舍的房门推开一条缝，浓浓的鱼汤的香味便翻滚着扑至他的鼻端，空旷了两天两夜的肠胃立刻咕咕响了起来，叫得比正沸腾的鱼汤还要响亮，顿时把匍匐在电磁炉旁边一边煲汤一边打盹的小谷给惊醒了。小谷抬头从厚厚的刘海里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细细的眯眼努力睁开，惊喜地喊道， 徐教授 总算回来了，他守了整整一天，这锅汤再熬就连骨头都炖化了。说到小谷为什么会出现在徐志怡的宿舍里，就要返回两个月前。沈四偶然在半夜与徐志怡通电话，突然听到电话那头有稀稀疏疏塑料袋摩擦的声音，一问才知道是徐志怡在拆饼干的包装。他这才知道徐志怡往往要在实验室待到凌晨或者半夜才能回宿舍， 而这时食堂关了门，他只能随便吃几口饼干充饥。而徐志怡还洋洋自得地告诉沈四，他通常会把饼干泡在开水里搅拌成糊状才吃，这样就不会因为饿太久而伤到胃了。但是听着，沈四刁钻的肠胃就一阵紧缩，再联想到徐志怡会在实验里猝死的预言，小谷便被他支来照顾徐志怡了。不做别的，就是耗在宿舍里，确保徐志怡进门就能吃到两口热腾腾的粥和一碗有营养的汤，远离药物，保持健康。一开始小谷并不乐意，可是随着病毒的威力传开，街上日渐萧条空旷，整个娱乐圈都萎靡了，人人自危，轻易不愿出门。他倒是觉得待在徐志怡的宿舍里更加的安全踏实，渐渐的也接受了这个任务。尤其是他的一个亲戚一个月前因为感染病毒过世了，死亡好像一下子就离他很近很近了。他立刻觉得每天在实验室研究病毒克制之法的徐之仪分外的高大伟岸，照顾起他的起居来便也心甘情愿，尽心尽力起来。此时小谷殷勤地迎了上去，接过徐志怡脱下来的外套挂在衣架上，一转身徐志怡已经进了卫生间，从里面反锁了门。小谷便走到书桌前，关掉电磁炉，小心地在锅里撇开油，盛出了一碗浓白如奶的鱼汤和一个蒸得松软的馒头。这间隙卫生间里传出徐志怡干呕的声音，小谷两道浓眉蹙得拧成了倒八字。沈四千叮万嘱让他扔掉徐志怡的那些药，而小谷也照办了。可是徐志怡总能隔三差五地再搞到。当下小谷也没有吭声，快步走到徐志怡的大衣眼前，果然从衣服口袋里搜出一只透明的小塑料瓶，里面有几粒胶囊。他径自取了，将胶囊掰开，熟练地抖到里面的药粉，换上了准备好的维生素片压成的粉末，填进去装好，放回了大衣口袋里。徐志怡会一直吃到这些药丸没了，才会想办法去买新的，这就又能糊弄过去好几个星期了。他刚做妥，卫生间就传来了冲水声，很快洗了脸的徐志怡红着眼眶出来了。徐志怡还挺不好意思地辩解说他是饿得想吐。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 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飞速发展，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很快，一个叫阿辉的网络虚拟人物出现了，他能解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慢慢的，居然实现了一些人的愿望，但是危险却来临了。开始有人离奇死亡，死者生前的上网记录却被删得一干二净，让调查者无从下手。凶手究竟是谁？危险是否继续蔓延？敬请收听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作者郑钧。入夜，杨真驾驶警车在高速公路上向武汉方向飞奔。按照他与高玉文最后达成的协议，他把刘文祥留在 HAI 公司，与 HAI 公司的技术人员一同检查阿辉网站的运行过程。 HAI 公司的技术部门必须按照刘文祥的要求开放任何内容，考虑到突然关闭阿辉网站会在数百万已经非常依赖阿辉的网民中产生严重反应。杨真同意高玉文在关闭其自主生成功能后继续运行，这样阿辉仍然能够凭以往积累下的资料给网民提供生活咨询，只是从活的变成死的。短时间内网民不会察觉，高玉文也担心硬扛下去中国警方会命令封存阿辉收集的全部用户资料进行调查，那样他们这笔巨大的投资就真的全泡了汤。一路上，杨真一边开车一边开着手机听取各部门的汇报。风儿坐在他身边疲惫地打着盹，突然车厢里移动通讯设备上的指示灯突然熄了，手机里开始出现杂音，侦查局那边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一股不祥的预感出现在杨真心头，他关掉手机，关上车内的灯，只留下车载电脑自备的荧光电子地图，然后拔紧方向盘，警惕地向着外面望着。忽然，左侧的公路上迎面驶来一辆小轿车，冲过隔离带，开大车灯，向警车直撞过来。杨真早有预感，飞快地拨转方向盘，躲开了这一撞。小轿车从警车旁擦肩而过，冲破后面的高速护栏。杨真从反光镜中看到一团火焰在后面升起，心里不禁一阵紧缩。 这些阿辉的化身如此彻底地失去自我，以至于连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都不存在了。 杨真刹住车，想把车倒回去看一看现场情况。正在这时，后视镜里一辆尾随的卡车又从后面冲上来，两车相隔已经不到百米。杨真一踩油门重新加速向前开去，由于加速不及，那辆卡车的车头还是扫到了警车尾部的保险杠，擦出一长溜火花。警车拐向一旁摆脱卡车的推撞，卡车又从一边追了上来。杨真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似的东西，那是最新配备的防爆激光枪，属于非杀伤性武器。卡车巨大的车体从左侧横压过来，想把警车挤在金属隔离带上。 风儿低头。 坐在杨真旁边的风儿把身体蜷缩起来让开空间，杨真举起手 暗红色的激光束从敞开的车窗里射出去，扫向卡车驾驶室里的司机。从侧影上看，那的确又是一个阿辉。那个阿辉看到激光束，猛地拐动方向盘，激光束在车厢上划过。 杨姐，我来开车，您去解决它。 你行吗？ 这车多简单啊。 杨真把方向盘交给风儿，一缩身从风儿的后面钻到车厢右侧。风儿第一次见识杨真的身手，只见他推开右侧车门，探身车外，一手死死扣住安全带，另一只手举起防爆激光枪。激光枪上有几个能量档，一档暂时致盲，二档轻微灼伤，三档皮下穿孔。杨真一直开到了最高档，瞄准追来的卡车，明亮的激光束直滑向左前轮，准确地割开了一个口子。那辆卡车向外一歪，滑下了高速公路。杨真把身体缩回车内，又掏出手机通知高速路警方来处理现场。他不知道周围还有什么埋伏，也不知道有多少替身正在准备袭击侦察局，决定不管这里的现场，直接回分局。再没有什么车辆来袭，杨真用双手揉了揉脸，稍微放松了一下自己。 风儿，你学车多久了？ 我没开过车。 什么？ 只打过驾驶游戏。 杨真一把将风儿拉开，抢回方向盘，一直到把稳了方向盘才长出了一口气，同时发现冷汗已经把背湿透了。杨真返回侦察局不久，高速路警方就把情况调查传来了。高速路上的两个阿辉一死一伤，身份都已弄清，一个住在杭州，一个住在贵阳。看来果然如事先设想的那样，一个出现混乱的电子程序竟然调集了大批人马来攻击他的对手。可是是谁把侦察局的行动透露给数字世界里的阿辉的呢？杨真把事情经过通知了守在 HAI 公司的刘文祥，要他转告给高玉文。这次他不准备亲自把情况告诉给那个杨总裁。高玉文的本土化水平极高，以至于学会了玩太极推手。杨真要他知道利害关系。果然，高玉文得知情况后，立刻和刘文祥一起乘 HAI 公司的商务飞机直飞武汉，一脸晦气地来到杨真面前。 杨主任，是我的疏忽，我作为总裁负全部责任。 不，现在不是讨论责任的时候，关键是要采取措施。阿辉每时每刻都会影响到很多人。 我已经指示网站负责人以技术问题为由暂时停止阿辉网站的使用。 是无限期关闭。我提出过彻底销毁阿辉程序的要求，以免阿辉危害社会，但高先生表示无法做主。开发这个程序他们投入了几个亿，他们只能做到暂时封存这个程序进行清查。 高先生，有一句话我一直想提醒你，知错就改不仅是道德上的要求，在利益上也是合算的。错误越拖损失越大，后果我想就不用说了吧。 是是是，您说的对。 正在这时，高玉文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手机用英文和部下通了几句话，脸色立刻白了。他紧张万分地吩咐了几句，然后关上手机。 杨主任，问题严重啊。技术部的人报告说，一个小时前，技术部首席执行官林朝忠将全部阿辉程序复制到一个外存储系中，然后离开了公司，无法联系。阿辉存在问题，技术部的人也有耳闻，他们曾向林朝忠咨询过为什么非要下载，林朝忠不予回答。看来， 没等高玉文说下去，杨真就拿起了身边的室内电话打给主任助理， 王助理，拟定几级文件，转发湖南省公安厅、长沙市公安局、侦查局全国总部及各地分部。 HAI 公司中国分公司首席技术执行官林朝忠携全部安徽程序潜逃，望各部门及时寻找此人，建议各地调查分局不间断监视网络动向，寻找安徽程序中自主生成功能仍在运作的线索。有关林朝忠的资料和安徽程序的资料从本局数据库转录，附文与本件后，紧急文件拟定交由我签发。 杨真撂下电话，给嘴唇发白的高宇文倒了一杯水，高宇文的额头已经被汗浸透了。现在一个疑问解开了，无论是有意无意，林朝忠最有可能把侦查局的动向告诉给阿辉。 你们平时是否注意到林朝忠的性格问题？ 当然，他是公司里极重要的人，平时要和许多人打交道，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一样的，脾气古怪，自视很高，除非工作上的事，否则很难接触。不过天才嘛，总是要有些怪癖的。 奔向地狱的猎豹不及爬向天堂的蜗牛，这是你们的谚语吧？ 这您都知道。我们了解他的历史，他从小就不被人重视，只有在编程方面显示天才后才获得社会承认，所以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可能预料到阿辉程序保不住了，才有一些过激举动。不过他能如此疯狂，我们也没有想到，毕竟他这样做与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包括他自己。这种行为只能用疯狂来解释。另外，他这样做完全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请贵国司法部门明察。 林朝忠是不是发了疯？对公司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负多大的责任？我们只有找到进一步证据后才能确定。 由于问题的核心是在 HAI 公司，而且高玉文已经转变了态度，开始全面配合警方，杨真只留下平立群在信息研究室，让信息小组的其他成员加上风儿一起随高宇文坐飞机回到 HAI 公司中国总部。他们要从庞大无比的阿辉程序中找到危险性行为的进一步证据。送走高宇文后不久，张继东就打来电话，他们已经派人去搜查林朝忠在武汉的家。林朝忠30多岁，不仅没结婚，连女友也没有，里面除了有大量的电脑设备外，只有床和沙发，连必要的家具都没有。林朝忠的房子就在他父母家的旁边，张继东也走访了他的父母，听到儿子出了事儿，林朝忠的父母竟然无动于衷。 杨主任，这个人算是完了，你知道他妈妈怎么说吗？ 怎么说？ 他妈妈说他的事儿和我们无关，他也根本不来看我们，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哪儿配得上他这个天才儿子。你听听，自己的母亲都这样不能接受他，除了公司的同事他也没有什么朋友交情。 可这也给调查带来了难度，林朝忠很有钱，可以随便躲在什么地方。要知道阿辉只是个软件程序，理论上可以无限复制，就像一个可以化身附体的魔鬼一样，只有找到林朝忠本人才能阻止他进一步复制繁衍。 对，这样说至少他就不会离开大城市躲到乡下去，因为他需要高级的工作环境来伺候他那个宝贝阿辉。看来他是把阿辉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杨真把局里的事务都交给王助理处理，一心等待张继东那边的消息。第二天中午，他困极了，就到休息室里打个盹。正在这时，张继东的电话把他叫醒了。 我们找到林朝忠的线索了。 杨真、平立群跟着张继东他们穿过一片作为文物保护起来的旧建筑群， 一幢破败的楼房赫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小楼正面的水泥护墙上塑着一行突兀的字迹，德胜桥电影院，1975年建成。来到影院门口，有的警员冲上去就想砸开大门上的锁。事先他们曾找过文化局和房管处，竟然没有人有这里的钥匙。张继东摆了摆手，看了看楼侧的铁扶梯，那里是提供给观众散场用的。张继东又看了看二层露台边上的几个门口，然后走到一边的扶梯口处，在扶梯上踏了几下，确定他还算牢靠。 大门锈成这样，咱们打不开，犯罪嫌疑人也打不开，他如果使用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其他的入口，我们分两组从两边上去。 杨真、平立群随着张继东这队人上了楼。张继东弯下腰，一间间地观察着紧锁的房门，走到第四间房门口，张继东猛地一脚踹上去，房门应声而开。张继东和警员们带着电棍、防爆网之类的工具冲了进去。等杨真和刘文祥跟进去时，张继东已经穿过房屋，从另一道门冲进了里面的走廊。电筒光把阴暗的走廊照得通亮，几只小老鼠窜出来，从杨真脚边跑过。张继东用手指着地板尘土上的几个脚印，警员们没用所长多说，沿脚印搜索下去，一直到拐角处的一间房子，恰好从另一面上来的警员也找到了这里。张继东一挥手，门口的警员向屋门猛踢一脚，顿时疼得咧着嘴蹲地一旁。张继东上去用肩膀顶了顶外表斑驳朽烂的木门，发现他牢靠得令人吃惊。 有夹层，退后。 张继东掏出手枪，向门锁处连开数枪，之后用手试着推了一下门，然后一脚踢开它。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从敞开的房门里扑出来的不是预想中的煤气、湿气，而是干燥清冷的空气，夹杂着淡淡的杀虫剂的气味。大家冲了进去，发现自己正站在一间清扫得非常干净的房屋里，室内温度比走廊里低许多，而且清新干爽，这里竟然安装着空调，可从大楼外面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不知林朝中把换热箱隐藏在什么地方了。整间房屋空空荡荡，只在一面墙壁前摆放了一套 IBM 深蓝式服务器，一旁的电脑桌上放着一台监视器，此时正变换着屏幕保护程序。数根线路伸进墙壁里面，看来林朝中是个酷爱清洁的人，就是这么一个不需要给别人看到的角落也收拾得纤尘不染。但是林朝中不在，显然刚刚离开。看到那台服务器，张继东闪身躲到一旁，平立群走过去敲了一下键盘，监视器上出现了一行行流过的程序文件。平立群弯下腰敲打着键盘，同时审视着屏幕上流过的数据。突然他挺直身子扑到墙边，一把将几根线路全部从墙上拽了下来，屋子里一下子失去了服务器的嗡嗡声和显示器的光亮，突如其来的寂静把大家的心踢到了嗓子眼上。 怎么了？ 他在进行信息包分解，把阿辉分解成1000比特左右的一连串信息包，同时把它们发送到网络中去。如今的宽带网和大功率计算机可以处理储存海量的数据，在哪里多出1000比特的误差谁也不会在意，所以这些小信息包会游荡在网络深处，遇到适当的空间重新组合起来，比如一台巨型机、一个网络中枢什么的。还好阿辉程序自主生成到现在体积实在太大了，深蓝服务器这样大的功率还只处理了 85%。 那这 85% 不能百分之百分解传输出去，这 85% 无法再组合起来，会成为游荡在网络里的垃圾文件碎片。不过看样子林朝忠这个人已经无法理喻了，他这样做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只是为了保存阿辉程序。我猜想他手里肯定还有备份文件。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抓住他本人才算了解。 一定要抓住他。平立群，你把这里的情况和刘文祥组长讲清楚，要他们监视附近网络上有没有非法侵入或占用空间的情况出现。老张，寻找林超中的事还需要你们多费心了。 别这么讲，什么费心不费心，不过有一点我可是深有感受，对付高科技犯罪更得争分夺秒，他们要想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一分钟时间足够长了。 直到第五天，当地警方仍然没有林朝中的任何消息。对于一个身价巨万，已经习惯使用信用卡、电子邮件和移动通讯的人来说，这么长时间不露出马脚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高玉文向公司成员下达了紧急命令，要求任何人发现林朝中的线索一定要及时通知警方。长期以来，阿辉在整个华人文化圈里吸引了一大批用户，这些人每天都要有很长时间泡在阿辉网站上，一旦失去他，心理震荡将十分严重。这一点苏亚军做了全面分析。为了减少社会震荡， HAI 公司清除了阿辉的自主生成功能，把阿辉变成了一个单纯从事机械应答的角色。最令大家放心的是，经过警方和 HAI 公司配合进行的调查，阿辉进行催眠和过分帮助的例子都已经找到。阿辉程序投入使用已有一年的时间，这种惊人的变异其实才刚刚开始。曲平的奇异经历竟然是他最初进行的几组非数字行动之一，在全国各地无以数计的网民有意无意提出的申诉中，阿辉一共只用非数字方式满足了不到100起。相比之下，已经被阿辉催眠的替身要更多一些，全国范围内超过了100人，但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什么都没做。由于阿辉已死，他们再也得不到他的指令，心理上正在发生异变。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苏亚军的本行了。不过阿辉程序是如何发生这种异变的，如果发展下去将会产生什么新的异变，还是一个谜。因为阿辉自主生成程序部分实在太大了，只好留在以后由软件专家们慢慢参详。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小说剧《生命之网》，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